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8月3号发表谈话，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就我们成功进行火星蛇色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一事掀起一场骚动。谈话指出，南朝鲜执政者在深夜紧急召开所谓的安全保障会议，大谈什么强硬对付，并指示手下要实施韩缅联合导弹发射训练，追加部署4座萨德发射台，推进韩美导弹指针修改协商，检讨单独的对比制裁方案等等。当局的一伙则发表所谓的政府声明，放出恶毒的对抗妄言，说什么是一种重大威胁，只能摊到外交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施压等等，还大造广告说执政者在安全保障会上指示的内容是四项决断，并为其实现东奔西跑，向美日两个组织等一些国家祈求。特别是美军一伙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美军太平洋司令等商讨了所谓的对比军事应对方案后，还伙同美国先后进行了联合导弹发射训练和有 B-1B 战略轰炸机参加的空中联合打击训练，甚至公然露出要对北方战争指挥部和核心设施单独进行精确打击的企图等，大发狂症。我们以大洋彼岸的美国为目标进行了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但是南朝鲜当局为此感到惊慌，就声称要同美国进行联合导弹发射训练，追加部署萨德发射台等，瞎闹一场。其居心在于指责我们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发对抗狂症来讨好美国主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南朝鲜当局不过是一个美国的走狗而已，可还不懂自己的处境，贸然大谈什么单独制裁、强硬的军事对应等等，胡作非为。谈话强调，南朝鲜当局还是对其不自量力的妄动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深思熟虑为好。